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鸟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蔫了吧唧的来，我嘚了吧嗦的招手，墨迹西天的云彩，那泡子边的金柳是夕阳中的媳妇儿，那波光里的欠儿灯在我的心头雇佣，埋了八胎的清杏油了吧唧的在水底晒脸，在康河的旮旯里我甘心做一把蒿子。那余荫下的一座就是那水草，不是水草，是那 那叫什么来着，二蒿， 对，就是那个东西。那余荫下的一座不是蘑菇，是猫楼。 猫楼的厕所。 我觉得也应该是毛，但是他们给我标的是猫。 对呀， 毛厕嘛。哎呀，下面忘了啊。揉稀碎在浮藻间沉淀着一个贼拉彩虹的梦。干哈呢，撑一把笤帚疙瘩像青菜贼拉青的那嘎慢速。整一兜子星辉在星辉斑斓里熬了两嗓子。但我不能熬了，悄悄是滚犊子的生肖，扑了蛾子也为我蔫儿了，蔫儿了的是借宿的康桥。 在那康桥到底是什么里面？ 徐志摩的一首诗叫《再别康桥》。 他本来讲的什么？ 就是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，这个康桥呢是这个牛津大学里的一个那个一座桥，然后他后来他在那儿念的书，后来第二次他又回去的时候站在那个桥上想起了他很多的同学，然后觉得大家都就物是人非的那种感觉吧。